小小桌子四方方，四位先生他打个麻将，冰条丸子我摆在中央，我把那风口子摆在一旁。东大哥穿长袍，南洋鬼子小头毛，西凉江里数个马超，北风一吹就雪花飘。八国鬼子穿绿袍，中央大人去赶考，一块肥肉围东道，一辈子没长过一根毛。一晚不睡觉你浪的什么骚，孩子哭来娘来抱，三十晚上闹元宵，四万人马大头毛。武汉杀气包汉朝，一点一横两面飘，昨天晚上请你今天晚上到，大姑娘好看就醉倒。九十多岁老弯腰，小雀无毛它飞不高，横吹鼻子竖吹笑，梁山那没有一山高。京沪铁路有两条，红裤头子绿裤腰，小大姐吃肉咬辣椒，伸伸头来数数腰。钢丝床不贴腰，红头身子绕九道，一面小锣两边敲，钢丝眼睛挂个眉梢。蚕豆果子长摇摇，四个碟子热滔滔，梧桐店里似火烧，绿豆饼子香油条。水烟袋苗子高，黑鱼白子炒辣椒，三层洋楼半半高，马哥哥没有马姐姐彪。会打麻将真自豪，五十就把那麻将烧，轻轻松松把时间熬，人生路上才有味道，轻轻松松把时间熬，人生路上才有味道。 一品工作室星子西河系光盘专卖，购买正版星子西河系请认准一品工作室，星子县城唯一一家专业从事星子西河系摄像音响字幕制作光盘销售批发，地址星子县柳絮中路现代商务宾馆前进80米，联想电脑正对面，电话266-1459，手机13767267459。